这个中冠线又出发了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中冠线生在台北，来，我们再一首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这个很美好的夜晚，谢谢你们。